家在片頭呢就會見到這個 Pipi 和連珠呢就已經在陸陸續續就由我們這個 office 呢就今天呢就出動了，就去到很多的黃色小店，這個黃色小店裡面呢有些是自己來去接觸我們的，就我在節目講完之後，有些就是一些經常出去黃店消費的朋友義工去做一個的橋梁去聯絡他們的，咁所以咧就我希望118隻全部可以出曬去。 118隻啊？ 係啦。 誒、哎、有網友都同我講，呼我問你借喎，真 係。啊，黃店咪得㗎啦。 係黃店嚟㗎。 係啊，嗱，唔一定食肆添啊，我哋有髮型屋，有樓上鋪，有書店，乜都有嘅。 有個筲箕灣炸雞喎，但我驚即係炸雞有啲唔好。 嗱，最緊要係咩咧？ 上次 KFC 咁樣。 因為嗰個公仔頭咧就好多義工嘅心血啦，所以亦都佢唔係一個即係玩具咁，希望大家將佢安放得好啲。令到大家影相嗰陣時打卡咧、啊，就可以咧容易啲影到佢哋。 哇！你今次呢 只呢個係 3D 打印嘅呢啲係。 哦，個 texture 有啲唔同喎。 唔同㗎，呢、這個係啱啱喺個 3D 打印機印出嚟嘅。咁我哋而家咧就係、是、構思緊啦，有唔同 size 嘅。咁、啊、大家印揾曬啲公仔頭之後，可以換到乜嘢嘅禮物咧？咁、樣咁啊，一定有驚喜嘅。咁啊，賣個關子先。咁大家見到我台面咁多呢啲 3D 打印嘅公仔，就知道我諗緊咩噶啦。 有啲唔係好似佢呢只光暗效果咧，有啲似粒咗絲襪咁啊。 係啊，因為佢係一啲好幼好幼嘅，即係膠嘅一啲嘅擠出嚟嘅一啲0.1mm 嘅咁、樣嘅膠條嚟嘅。 係。 咁大一隻19個鐘，而家就大嘅19個鐘。咁、希望可以咩咧？而家大家知道香港從來未試過啦，抗爭運動就半年嚟經濟衰退。抗爭運動跟住半年之後就離開呢個武漢肺炎又嚟。你以為捱過咗到農曆新年咧，結果就共續仲大鑊過2003年。咁所以咧就我之前咧都希望可以將呢啲公仔頭送出去嘅，咁而家就係身體力行啦。即係唔好再喺度拖啦，坐即係坐言起行。咁咧今日就送出咗第一批10多隻，咁之後我哋陸陸續續咧就會一路咁樣送出去。咁大家揾到嗱，我就唔會話俾大家聽喺邊嘅，因為咧嗰啲店本身咧已經會可能咧佢會喺 Facebook 會擺出嚟啦，亦都可啲朋友影到之後可能會喺自己 Facebook 嗰度即係 share 俾朋友啦，喺 TG 裏邊會出現啦，喺我哋嘅 post 裏邊會出現啦咁樣。咁呢個亦都係大家好似呢個野外定向咁。即係黃色經濟圈的野外定向，大家就去自己找啦。咁揾齊嘅話咧，你最好咧就係你自己同公仔頭一起 selfie。咁咧證明咧你喺嗰個黃店嗰度咧有消費啦，出現過啦咁樣。咁我哋咧就集齊曬之後，我哋就會話俾大家聽，可以有啲乜嘢嘅神秘禮物。最緊要係神秘禮物，一定冇得賣嘅出邊。咁另外就係呢個打印呢個3M6。系七系嘅呢個鋁罐咧，咁啊進入高峰期啦。我諗 Anthony 每次見到嚟到見到我哋嗰條 廠房嘅 生產線都嚇一跳啊！每次你行去洗手間嗰陣時候經過都嚇一跳，地下嗰啲電線都嚇一跳。咁咧就已經瘋狂打印啊，進入呢個差唔多接近20部打印機嘅情況。咁所以咧，今個禮拜五咧，我哋就大躍進啦，由每一個禮拜派50、100，而家一日派200，星期五。就會派200對，即係講緊 你申請咗創科基金未啊？你 八億 啊，係咯， 八億條毛啊！有一見到我劉世良個名字即刻 ban 啦，係嘛？好多朋友想幫我哋去申請呢、這個申請嗰、那個，即係可以即係攞啲funding啊！全部一見到都 ban 嘅啦。 咁啊，梗係啦。 唔單止 YouTube 啊，我話俾你聽，即係全香港一見到城寨都 ban 嘅啦。 呢、這個咪就係其實喺林鄭眼中。嗰、那個就係其實係純粹係為建制派嘅選舉創造氛圍啊嘛！佢捐俾你，佢創造唔到氛圍嘅喎、 我話俾你聽，嗰啲工聯會口罩都唔喺香港做㗎啦，喺上面做好曬，因為嗰啲熱熔布根本就唔出口而家。王維基啲機器嚟咗咁耐，點解冇生產咧？大家都明白咩事㗎啦，係嘛？根本上就係原材料唔到啊嘛。好啦，原材料唔到，口罩從何而來咧？佢話 CSI。懲教署工業組幫他找，就是大陸佬給咯，說到最後浪費氣。但是說回我們這個星期五，我們呢就6點到8點就會派200對200個人，即是400隻、每一隻2.5小時打印，你計到即一殼眼淚，因為炒粉的機會很多。你走過你留意一下，你看到一些好像 突然間咧嗰啲膠絲咧亂曬龍。 哦哦哦哦， 一張一餅壞咗個蛋撻咁樣擺喺度嗰啲咧， 即係好多 wastage。 嗰啲就係炒粉㗎啦。 OK， 你唔好以為印得多就唔炒粉喎。 啊， 係一路印一路炒粉嘅，其實。 哇，咁大鑊㗎。 係啊，咁炒粉。 咁十個成品率有幾多啊？ 如果你要印到十個，起碼你要自己做咗15個到咯。 15個。 係、 okay、 啊，即係你有15個裏邊有10個得咯。 嗯，哇，都幾大喎。 嗰個 wastage 好高嘅，其實。咁我就決定將嗰啲印彎咗個部分個面嗰層咧，就片咗出嚟咧，就黐喺個 postcard 度，大家會見到嗰啲 postcard 越嚟越厚。 哦， 即係嗰啲彎咗嘅數目嚟嘅。 哦，咁都得。 咁啊嗱，仲有咧就係台面咧就呢個我哋嘅哥倫比亞嘅咖啡豆第三批啦，已經係咁咧，就係大家之前訂咗嘅咧，就快啲上嚟攞啦。咁未訂嘅咧就可以咧，啱啱呢個 fresh 即係 roasted 嘅。即係新鮮烘起的大約一個禮拜到啦，啱啱好最適合飲用的時間。 哥倫比亞嘛，呢只 哥倫比亞嘅 Geisha 嘅 coffee，、嗯、即係 Geisha 係一種特別嘅咖啡豆，淡口嘅，但係咧就有一啲 aroma。 嗯， 當然 唔 係 佢比較香嘅，比較香嘅。即係如果你係中意，即係其實係沖 cappuccino 嘅。即係嗰種淡香咧，其實係 OK 嘅，對於好多女仔嚟講係。 女仔中意嘅 ，Geisha 嘅咖啡豆係女士嚟講。咁啊，另外就好多謝華爾登餅店啦。 嗯。 咁咧就係有康亞利嘅餅啊，我唔知道華爾登餅店有冇得賣啊。咁咧就成寨嘅曲奇餅嚟嘅。 係。 咁多謝華爾登餅店就送咗嚟，我哋頭先一路派呢個雷罐就一路送俾上嚟呢個攞雷罐嘅朋友啦。咁希望佢哋翻去就試一下啦。咁因為我擔心咧，如果我攞翻屋企咧。就只有益咗抗壓力嘅啫。 係，佢食嘅咩？ 佢最中意食曲奇餅。上一次華爾登嗰啲 Pippi 嗰啲曲奇餅咧，佢就每一次見到我攞住個袋翻去咧，佢聞到味嘅，就即刻喺個袋側邊咧喺度轉嚟轉去，喺度唔肯走嘅。如果唔係平時咧，就因為而家呢排都夜翻啊嘛，咁咧就打一個轉咁樣say hi 咁啊走去瞓嘅。而家唔係嘅，如果我攞住啲餅咧。一路咧，即係纏住你咧，唔肯走嘅。 我聽到啲膠袋聲都識喐啦。 哦，係喎，狗仔識聽膠袋聲。 梗係啦，真係。 相當之反應，相當之快嘅。咁所以記住啦，就如果你今個禮拜五嚟咧，仲有機會攞到呢個華爾登餅店送俾我哋嘅呢個城寨曲奇餅。多謝呢個餅店，餅店都有呢個公仔頭噶，大家記住去睇下啦。佢嗰個好特別嘅，其實。咁眾多118個裏邊咧，我畫咗一個。係。嗱，呢個我就唔開估係咩，係邊個嚟嘅？係成隻都係我做嘅，由個帽、底油、上色到上邊嘅設計，都係我自己一個人做嘅。啊，咁咧就大家如果揾到嘅估中嘅話咧，就特別獎品。 哦 ，OK， 係 啦，特別獎品。咁呢個記住啦，如果你估中其中一隻係劉世良嘅作品嘅話咧，就有呢個特別作品、特別獎品啦。咁啊，言歸正傳啊，今日就花生滿地喎，真係。 係啊， 你叫埋阿陶君衡嚟食都有排食喎，真係。咁啊，第一單就係呢個余文樂嘅品牌啊 ，Madness 啊。係。咁咧就有一件嘅新嘅紅色衞衣 T 恤，就上市。咁啊，呢件衞衣咧就坦白講嗱，呢啲咁嘅潮牌，無論啊陳冠希好，余文樂好咧，佢賺到盆滿缽滿咧，都係出呢啲咁樣嘅潮牌，因為一件咁嘅衞衣咧。成本就$10到啦， 好平嘅啫。 但係你知道而家呢啲如果係進入潮店嘅話，起碼3嚿水、4嚿水噶嘛。 都差唔多啦。即係其實佢呢啲咧，多數都喺淘寶買嘅。淘寶賣又賣唔到3嚿水，即係 翻多淘寶就 都有嘅。 有網店啊，淘寶 有。 Madness M A D N E S S 到300到啦，200至300到啦嚇。 喂，坦白講啊，我最力捧呢個日本嘅 Uniqlo 啊。我去買衞衣，我呢件都係百 好平嘅 啫，送啲蚊， 而且嗰啲 然後跟住兩個月之後佢大減價， 而且質素好高㗎， $90， 係啊， 質素又高。大佬余文樂嗰啲賣200幾蚊㗎嘛。好啦，今次出事係咩咧？就係一件紅色嘅衞衣背脊，就係舉住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咁咧就上架之後咧，就俾內地嘅網民就轟炸話佢支持港獨。估唔到咧，余文樂咧暗藏嘅港獨分子咁樣，咁啊佢有解釋話啲人抹黑佢嘅，佢話因為咧嗰個係一個委託一個美國嘅設計師所做嘅，係一個六字，因為佢個綽號叫六叔喎，點解叫六叔啊？ 唔知喎， 係咪呢個咩啊？ 即係佢係唔係咁？佢又唔係嘅，志明與春嬌又冇六叔呢、這個咁樣嘅。 係啦，佢話佢自己個花名叫六叔， 我又唔係好明咯，即係呢個又點解我要諗得上關係咧？又 我懷疑嗰個美國設計師過佢一棟， 揾佢，即係揾佢笨啊？ 會唔會 係都唔出奇嘅？係 咪美帝可能係呢個蓬佩奧或者係 Donald Trump 指示呢個設計師，將呢個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印咗落余文樂嘅 T 恤後邊嗰度，咁啊測試下呢個強國網民嘅 radar，果然就一 check 就 check 到啦，小粉紅。咁咧就話瘋狂，就話要杯葛。咁啊，余文樂就大家都知啦，喺大陸揾食噶嘛。咁啊，即刻下架。下架之餘，佢仲要道歉喎。嗱，我想問一下呢、這個你自相矛盾嘅喎。如果佢係覺得別有用心嘅人去搞佢，咁咪搞佢嗰啲人唔啱啦。 係啊。 咁佢道咩歉咧？我想問一下。 嗯。 係咪先？即係話有人盛傳劉世良係呢、這個喺街呢、這個。打女人咁樣，可能成件事都係謠言嚟嘅。咁我就話呢啲別有用心嘅人喺度抹黑我咁。咁我唔會道歉噶嘛。咁如果你話呢個五加一嘅手勢係代表六叔係真嘅，咁佢有乜嘢需要道歉？跟住仲要話香港人係中國人喎。咁又係乜嘢？ 即係其實佢就暗示咗呢一個手勢，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咯， 係。唔係就係唔係？仲要係佢承認咗呢一個手勢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嘅專利啊嘛。點解呢個係專利啫？其實係喂呢一個咁樣嘅好普通嘅手勢，人人都做到嘅。點解一定？ 其實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嗰、那個設計師就有心整蠱佢。如果我係嗰個設計師，你要用個手勢嚟做，你咪五隻手指。然後一隻中指俾余文樂咪得咯，咁咪即係六叔咯， 係喎，真 係 喎， 係咪啊？所以我就話咧，呢個就係即係有陣時咧，佢只要話啊，我冇乜意思，咁咪完咯。咁點解又道歉，又要講到就話中國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嗱，呢啲就係咩咧？永遠都係做多做突，去取悦呢啲小粉紅、內地嘅粉青，就係咁樣嚟做生意，跟住就變咗咩啊？變咗。黑人憎的賣港賊，你前面的決定是沒有問題的，你說被人炒作歪曲我意思，我就澄清，你就叫我設計師出來講一下，我的意思原意是什麼，原意就是六叔這樣，那後面那決的澄清就變成什麼，是認可了這個就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他的衛衣後面他才要道歉嘛，如果是 其實我覺得真你都可以，唔係當然啦。如果你話純粹講道理，你甚至乎喺度咁講，喂，我完全都唔知道呢一個就係港獨訴求嚟嘅。我連去嗱遊行都未去過，係嘛？呢啲新聞我都費事睇，我點會知道呢一個咁樣嘅手勢就代表港獨呢，係嘛？喂，反而你哋教精我喎，哎， 佢發個 post 鬧啲示威者㗎，佢 係嘛？跟住唔係 佢之前都試過㗎，佢咁樣講又係俾人。抽證噶啦會， 咁就俾人抽證啊，係嘛？ 係啊， 咁我唔知啦，咁樣樣。咁但係我覺得你咁樣做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啦，純粹就係、是、除咗你咁樣講係認可咗呢個手勢就係、是、港獨嘅專利之外，你仲其實等於就係話，喂，其實呢班友根本就不可理喻啊！喂，我費事同你嘈，係唔係我都認咗錯先？其實而家你見到好多台灣又好啊，香港又好啊，呢啲所謂明星咧，你一聽到佢鬧咧就跪咗先噶啦。 佢 費事同佢講道理， 佢有理據都唔力爭嘅喎， 佢都唔 敢啊！ 佢都費事，佢都驚啊！其實係 個經理人會話俾你聽啊嘛，我諗佢余文樂都唔識字嘅啦。 嗱呢個咧，你真係要學下呢個 George Clooney， 你個人有冇嗰個叫做係獨立思維咧？你究竟有冇腰骨咧？其實你一睇個明星就知啦。George Clooney 最近就係啦 ，Nescafe。佢就話佢自己本身咧，即係其實佢代言嗰唔知哥倫比亞咖啡定乜鬼嘢，即係總之南美啦。咁佢就話佢用童工咁樣樣，呢一間佢唔知個咖啡豆嗰個咩咖啡園咁樣樣，用童工俾人嚟揭破。咁之後佢一聽到之後，我都費事問呢個經理人，佢就話：喂，我係唔贊成喎。如果係嘅話咧，咁呢個唔代表我嘅意思喎。其實係，係嘛？咁啊簡單咯。 係啊。 係啊，喂 ，George Clooney 就夠膽咁樣講啦。 唔係，如果你係余文樂，你就話我不嬲，我都唔即係我代入佢嘅角色，我都反對呢個暴力抗爭嘅。 係啊， 所以咧，我對呢個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咧，我自己係唔贊成嘅。而呢個設計師嘅原意咧，就係唔係咁。 啊， 咁咪講完咯。 係啊， 咁所以我就係話咯，你去到某個位咧，呢啲明星就跪喺度揾食㗎啦，要。因為嗰啲第一，佢亦都知道嗰啲小粉紅咧唔會放過佢哋。如果唔道歉唔跪低嘅， 唔係同埋佢維心啊。你要知道咧，大陸嗰種網民咧，佢一著燈起上嚟咧，佢就好似文革咁樣樣。喂，你同我夾嘅話，你係啊上綱上線㗎。其實係你，所以同佢唔係。其實我覺得嗱咁講，理性嘅角度咧，即係純粹係以即係對嘴嘅角度嚟講咧，你都唔即係你啊，你係余文樂呢個可能咁樣做，因為你明知道佢哋就不可理喻，即係你一同佢頂嘴咧，你即係唔妥我啦， 仲得犀利。 咁你即係撐港獨啦， 係嘛？全國杯葛咯，咪 佢根本上咧就唔睇你講乜嘢嚟去 judge 你，佢就係純粹係以你做咩姿態嚟 judge 你， 同埋你滿唔大爺滿唔滿意啊？ 係啊， 即係過唔過關啊？大陸咧 係啊， 呢啲叫過關係咩咧？就係咧以前喺文革嗰個年代咧。就是要你寫悔過書和自我檢討，余文樂這些其實是自我檢討，等於寫悔過書，但是寫悔過書和自我檢討也有說你是不是真誠悔過的，他們用這套邏輯去想東西，他不是跟你說、哦、這個是表達自由或者有沒有設計師的原意，他不是跟你說道理， 那就是唯心咯、這個、 是他完全是唯心的，所有這些自我檢討是什麼呢？是一種迫害的一部分、他要迫到你一個地步自我否定為止，咁樣嘅話，你以後就臣服於佢嘅啦。 係啊，櫃玻璃 你就要臣服於佢嗰個市場、小粉紅嘅市場嘅力量嘅啦。所以點解香港啲藝人食香港嘅飲香港水、食香港奶長大嘅藝人，全部都係咁撲街咯？我講一句，係香港呢大半年嚟所經歷嘅嘢，好多人就話：哎呀，佢哋都好慘啊，要揾食啊！喂，大佬，呢個世界邊個唔使揾食啊？你唔使揾食，我唔使揾食啊！大佬，我而家食都冇得揾啊 ！YouTube 連手指罅漏落嚟都冇啊，其實係。是吗？即是我给你看过啦、我上次昨天有个义工来，我给他看看我、我最受欢迎那段片二十几万人看。 得我几嚿水嘛。 是得个600元都没有啊，我说。 是吗？ 600元都没有。 是啊，我都试过啊。 我做节目我做了两个几钟头，未计准备啊。未计准备那些时间啊。600元都没有啊。是吗？我当加加埋埋4个钟头。差不多我的人工，你想想我比陈肇始人工低几多？ 成半日的。 咪咯， 系啊！ 但你谂下，我使唔使揾食啊？我都要揾食噶喎。咁啊，点解嗰啲人揾食就可以作为一个理据，作为佢哋跪低嘅理据咧？系咪当呢种咁样嘅文革式嘅批斗、人人过关嘅风气，你系咪助长紧佢哋咧？事实上系、助长紧王安啊呢督灰咯。当因为佢每一次都能够可以达到佢哋呢种批斗嘅目的嗰阵时候、周子瑜最好笑啊！ 周子瑜咪係咯， 捐口罩去韓國，佢好似係韓國女團出身噶嘛， 捐錢，佢就最近就捐咗300万去韓國，咁其實佢係捐5000万韓元啦，咁樣樣，咁嗰度差唔多32万，咁啊即刻俾人鬧，咁啊鬧你，喂你淨係識捐韓國錢啦，咁你而家你揾中國錢，咁其實你完全一啲表示都冇㗎，咁樣樣，咁啊係唔係都鬧咗先㗎？呢啲嘢咧，佢就因為你以前就係話舉過一支即係呢一個青天白日滿地紅嗰支旗，咁然之後咧佢就係、是。植根咗一種港獨嘅印象喺佢心裏邊啦， 但係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根本就唔係台獨嚟， 唔係啊，其實 中國表嗰個共產黨都認可嘅喎。 咁好啦，隔嗰幾日之後，然之後咧就有新聞咧，就其實還到一個公道，就係唔係嘅。其實原來咧，佢捐韓國之餘，同時間都有捐中國，係30万。 我話俾你聽啊，呢啲其實就係即係買路錢。你問我， 係啊， 佢個心佢都會發覺，其實佢想幫韓國。好啦，但係黨捐韓國嗰陣時，經理人就話唔得嘅喎，嗰班撲街會走去插你嘅咯。唉，算啦算啦，捐啲俾佢啦。咪即係阿李子雄喺呢個咩啊 ，Mark 哥嗰套戲，喺新寧大廈行出嚟嗰度數銀紙俾阿 Mark 哥執一樣咯。即係你而家就係咁嘅，其實係，係嘛？即係成班友咧，根本上就係一班流民惡棍。你去嗰度揾食，其實佢就係勒索。你問我，即係我以前喺曬子區過年嗰啲導遊捧盤吉嚟，叫你封封利是俾佢，係嘛？老細恭喜發財，你俾少啲，你話唔要佢，你問佢盤吉幾多錢，佢話500元，講緊1970几年。 所以咧，捐錢呢樣嘢咧，你就學成龍。嗱，佢就咁講啊嘛，即係如果邊個發明都約借約出嚟，我捐100万咁樣樣。 係 嗱， 打嘴炮。 首先咧，即係呢個係口數嚟嘅啫。第二就是如果真係有人發明一個特效藥出嚟，係可以醫到呢一個武漢肺炎嘅話咧，嗰、那個收益係唔止100万啊嘛，係咪啊？咁但係佢講出嚟就威咗先啊嘛。 呢啲， 但係佢其實從來1元都唔使捐嘅， 都唔會捐啦。係啊，我話俾你聽，即係呢啲咧，即係好簡單，太監教你動法。中國係一個 no mercy 嘅社會，嚴苛到不得了。他哋俾共產黨奴役，他哋嘅人奴役下邊嘅人。你見到嘅以前我哋翻大陸嗰啲食肆裏邊嗰啲嘅招待員啊，係俾人奴役到不得了嘅，係當奴隸咁樣管理嘅，係係咪？呢個就係一個奴役嘅社會嚟嘅。然後咧，大家講咩善心啫？撲你個街！你班友日日喺度奴役人，係咪？個黨奴役你，你唔去反抗，然後你又再奴役下邊嗰啲人啊嘛，咪變成一個奴役集團咁樣一路層層咁樣奴役落去咯。然後你講咩學人哋西方社會講 charity 嘥 Q 氣啦！你問我，你連人性係乜都唔知啊！ 所以其實你喺大陸一講捐錢係好虛偽嘅，其實係，除非你好似成龍咁叻啦，係嘛？成龍講呢啲咧，即係係得把口歪嘅啫。 嘴炮式捐錢 係啊，嘴炮式捐錢，但係佢次次咧，佢包括嗰次汶川地震嗰次咧，其實佢話唔知捐好多錢定係點樣啦。佢最後屘好似俾人督爆冇捐到嘅，其實係冇一件事。 好多都係督數。 好多時候佢話捐錢呢啲要人哋追佢先至係咁以咧敷衍㗎。阿成龍呢啲係，即係大陸嘅捐錢咧就好虛偽嘅。嗱，你包括你而家你見到，即係搞到而家習近平要帶頭捐錢啊嘛，係嘛？ 俾人插啊又 係，唔係咁，唔係咁，佢唔會俾人插嘅。 民建聯都有捐喎， 嗱 呢啲300万 呢啲咪叫看齊意識咯。嗱，其實最先看齊嗰個咧，嗱林鄭今個禮拜捐錢啊嘛，咁就 新加坡咧， 咁就俾人話學新加坡，但係我覺得唔係嘅， 應該大陸。 其實如果你係以林鄭嘅黨性嚟睇嘅話咧，其實佢係學大陸佬， 學大陸佬 係啊。咁但係喂，習近平捐錢其實又係得個講字嘅啫嘛。佢哋話帶領成個叫政治局常委去捐，捐俾邊個唔知，捐幾多錢唔知嚇，即坦白講，嗱呢啲嘢咧就係你，喂最後屘你咪變咗你自己捐俾自己。 唔係，即係民建聯話捐300万出嚟俾低收入家庭一樣啫嘛。大佬十幾個議員，算捐300万。 係啊， 即係咧，即係我真係唔明啊！你自己慳翻佢啦，真係。 喂，你收啊？啊邊個？啊張啊 張？張曉明一張書法都3000几万啦，仲有許家印恒大地產啊嗰啲咧，仲有李兆基啊嗰啲捐嗰啲咧。 真係 cheap 唔 cheap 啲咧？真係。 係嘛？你諗下，跟住嗰班咁嘅垃圾官，每人咩啊？捐一個月人工啊！喂，大佬，而家人哋叫你落台啊，成班撲街，你捐一個月人工托啊？你喺度浪費緊我哋納税人嘅錢添啊！仲喺度，佢咪仲係捐翻俾自己公益金咯？又係，係嘛？另外一個大白象嘅機構咯。所以我就話咧，呢啲咁嘅中國人嘅慈善事業咧，你真係嘥 Q 氣。我哋諗下李嘉誠，好簡單啫嘛。佢嗰個基金會俾中小企申請2个月，即刻攞6皮嘢，係咪？今次送口罩翻嚟，自己親自押運翻嚟，佢都唔使經捐俾邊個機構、邊個組織去做啊。佢90几岁人嘅咯，佢都係自己落手落腳去做嘅咯。而家係 好啦。咁你講呢一個阿林鄭捐人工咧，其實佢虛偽邊度咧？喂，大佬，佢捐俾呢一個公益金啊嘛。咁但係佢嗱個理由喺邊啦？其實講咗出嚟啦，就係話捐益金，因為呢排啦，即係其實個個咧都唔敢出街，即係甚至乎咧，即係你而家好多人啊，佢自己搞賣旗嗰啲活動都停埋。咁其實呢種叫咩咧？呢種叫幫補公益金。咁公益金會唔會漏出嚟啊？其實純粹係喂填補翻佢哋而家嗰個捐款空缺嘅啫，坦白講。 坦白講啦，公益金咪中間大 個啫， 去咗行政費咯， 咪就係咯， 1000万佢咪500万去咗嗰啲高層嗰度咯。 咪所以其實你捐嚟，你講嚟都冇意思嘅，完全係冇人受惠到啊，根本就 呢班友，我話俾你聽啊，我好明白佢哋嘅心態嘅，一生做公務員、做政務官、A.O. 嗰啲人，而家做咗問責局長，佢哋最咩咧？最識得算精算卦，就係舐盡公家嘢嘅。即係我係同佢哋共事過，所以好清楚嘅。點解咧？第一 ，AM 車用到盡，街市買餸叫 AM 車去。第二就係咩咧？機場貴賓室用到盡，係咪？即係每次搭飛機翻嚟咧，都要用機場貴賓服務。其實嗰個貴賓服務咧係絕對唔方便嘅，你自己企喺度等行李啊，基本係冇問題。第三就係咩咧？所有政府，所以點解啲口罩唔見曬就係咁嘅原因。CSI 口罩，點解佢哋咁重視嗰樣嘢？就係無論任何人都好，無論做到幾大嘅官都好，都係覺得食阿公著阿公，乜嘢都係阿公嘅。然後每年佢最重要嘅日子係咩啊？聖誕節、農曆新年飛去英國探仔仔女女，讀書陪讀書。林鄭自己咪咯，香港最差嗰陣時佢咪飛咗去倫敦陪讀書咯，陪嗰2个衰仔讀書咯。所以我就話呢啲咧就係公務員培養出嚟嘅意識，食阿公嘅。當佢要揞一個月人工出嚟嗰陣時候，赤到不得了啊！我話俾你聽啊，你以為佢係李嘉誠啊？係咪？佢哋自己赤到不得了嘅，其實係肯定係要落邊上邊落 order， 甚至林鄭落命令，先至逼到佢哋自己捐嘅。你以為佢哋好有錢啊？嗰啲陳茂波嗰啲，佢做過咩大行啫？做會計師，基本上就啲蛋散會計師嚟嘅。你以為佢係李嘉祥啊、鄭慕智啊嗰啲做四大嗰啲會計師行嗰啲 partner？ 梗唔係啦。成棚人啊，其實都是中產裏面的中間，甚至是中下嘅啫。所以他哋覺得很大把噶，其實係。但係問題就是香港人啊，冇把尺同我哋好不同咯。我覺得其實而家人哋唔係要你捐錢啊，係叫你落台啊。其實 係啊， 叫你班友成班友落台啊。 係啊， 你見到陳茂波咪咯，派完1万元， 直插水，大佬今日預算案公布嗰個民意調查， 唔係其實呢個就係 得四成支持。 你成個特區政府啦，即係你成個原班人馬啦，你一個都唔肯換，你一個都唔肯換，你完全 死不悔改嘛， 係 啊， 你係唔肯洗牌啦，你做幾多好嘢都係冇用嘅。呢、 這 個係事倍功半啊嘛。 其實我覺得呢個 common sense 嚟嘅，真係 你有原罪噶嘛，你成個班子下。 即係我哋讀，唔好話讀咩社會科學、咩、政治學係唔需要嘅，呢個係常識嚟嘅。你哋搞到香港變成咁。行政會議原班坐喺度，問責官員原班坐喺度，三司原班坐喺度。我話俾你聽，你每人派100萬啊，你嘅民望都係咁低。我敢同你輸到，嗱你夠膽啊？嗱，每人派100萬。 呢個好簡單道理啫嘛，即係我哋之前都講嗰啲例子，就等於喂，你個老公係嘛？即係你自己出邊偷食，然之後買只鑽戒俾老婆。喂，老婆知道咗，純粹係覺得你係贖罪，係嘛？喂，你買鑽戒俾我，想點啊？揞住我把口啊！你有原罪啊嘛？ 唔係嘅，最衰係咩咧？嗰啲通常都係咁嘅，嗰啲出去有小三嗰啲老公咧，一買兩個咩 Kelly Bag 啊嗰啲嘅 Her Max 嗰啲手袋啊，買兩個唔同色嘅、一個就俾小三、然後一個咧就係、好似呢個家有喜事裏面嘅黃百鳴，就攞一個翻去俾 吳君如， 係俾阿吳君如咁樣，咁咧然後就話俾佢聽，嗱你睇下我幾錫你啊咁樣。咁啊，老婆啊，深知佢咧，其實根本就知道佢咧，一定係出去咧，即係滾完做完壞事，先至會做呢啲咁嘅嘢。而家香港人，我覺得都唔係話林鄭嗰個小唔小三嘅問題，而係根本上係厭惡佢哋。嗱，頭先你講個例子咧，大婆都未去到厭惡個老公嗰個階段。如果係嘅話，已經割咗隻㗎啦，已經即係離咗婚㗎啦。佢仍然係想挽救個婚姻，所以就著扮懵嘅啫，其實。但而家香港人同特區政府嘅關係已經係去到老死不相往來，唔好話離婚啊，係見到面會掹刀斬你噶啦嘛，已經係。咁你派錢，派多20000，派多30000，其實我覺得佢有40分啊，好似嘅評分嚟講，其實已經係高咯。 係啊，即係你三輸，你 total 你40分係咪？ 係啊。 咁因為咧，阿張建宗咧，即係呢個所謂。啊！疫情受控 啊！ 呢、這、一個 受到嚴密監控 係啦，咁啊佢係20几分嘅啫，佢本身最高嘅其實就咁誒、林鄭而家係18分， 唔係佢係預算案嘅評分啊，40分，40点几啊， 40几点几 係2008年 淨係預算案 有史以嚟Robert Chong 關於預算案嘅民意調查裏邊嘅得分係最低嘅今次係，但係係派最多錢 啊。咁冇用喎，呢、這個純粹以原罪論先至可以解得通喎，真係。 喂，我都話啦、你咁嘅情況，你派錢都俾人通街鬧，俾人講粗口笑， 咪係咯？ 何況你話推有爭議性嘅政策，仲話搞明日大雨？ 唔係啊，佢而家仲衰啊！ 係完全冇政治能量去搞任何嘅施政嘅。 佢而家佢仲話想搞呢個消費税啊？ 係啊，唔排除。係啊，潘博訪問嗰陣時候。我 呢個陳茂波 錢我都話公共 又喺你 個 袋裏邊攞翻， 跟住又再喺度打荷包。 喂，你算點啊你？喂，即係香港人咁易呃嘅咩？真係 最好笑係咩？佢預算案唔講派俾新移民，原來呢頭羅志光出嚟 揾呢一個關愛基金， 就喺關愛基金照磅俾新移民， 咪就係咯。 即 係 呢啲人咧，真係 咁關愛基金啲錢邊度嚟㗎？ 即係佢以為真係黑無常白無常，左袋又係我，右袋又係我，以為係咩？啲人睇唔到嘅其實。但係你見到咧呢啲咁樣嘅施政咧，即係唔好講話，即係大家期望有良政善治即係你只要唔好出嚟，你班友死開啦！真係唔想見到你陳茂波、鄭若驊、張建宗、陳肇始、楊潤雄，係嘛？你好似黃錦星咁，民望咪最高咯？因為唔出現啊嘛， 出現 你有幾耐冇見過黃錦星？有兩個你冇出現過嘅，一個叫垃圾桶 劉江華， 劉江華真係完全唔出現。所有呢啲抗疫嘅隔離設施，其實係由佢負責去諮詢嘅。同埋四個小組裏面佢係 head 嗰個嘅 public engagement 喎，公眾參與小組嘅，但竟然係冇講過一句嘢，你諗下幾犀利啊？ 唔係因為佢叻啊，因為佢咧，佢俾人哋喺嗰個咩隔離營嗰度咧開賭檔啊，係嘛？咁啊，即係其實咁樣可以泄到啲，即係泄到啲怨氣啊！喂，大佬，我都未見過隔離營可以搞賭檔咁犀利嘅，真係嗰、那個注碼去到100000啫，係嘛？有條友輸100000啊嘛！ 我覺得開埋雞竇都得啦， 係啊，開雞竇都得㗎，即係黃賭毒喺下邊，即 係 一條龍㗎，真係仲要仲衰。嗰、那個做保安嘅走去即係睇水啊嘛，嗰條友係。 喂，隔離營肯定係鐵鬥啦，警察點敢入去？巡查啫， 咪就係咯， 佢哋唔會入去嘅警察。守隔離營嗰啲係民安隊嚟噶嘛， 最好笑喎，仲要而家好服務嘅喎，order嘢食咧，哇大佬肥牛啊，打邊爐成隻雞啊咁樣，係啊，叫啲民安隊去買嘅喎， 即係有貼士嘅咧，收貼士嘅咧，啲肯定係。 喂大佬，即係我話喂，得閒都要入去見識一下，真係而家即係住隔離型住到咁豪， 你要揾次坐下遊輪，你就可以見識嘅咯喎。 唔使我坐遊輪好大鑊㗎。你今日有個新聞啊， 張寶華 同阿陶傑啊、黎子珊相約一齊去遊輪嗰度玩。跟住玩完 翻嚟， 已經自我隔離30日啦， 30日噶啦，成個月噶啦。你諗下啦，陶傑佢都， 陶傑都復出啦，已經。 陶傑都費事煩到人，佢自己本身都唔即係都唔出席呢個商台啦，就電話做節目添嘅。 係啊，喺光明頂，而家都復出啦，喺 live 嗰度。 係啊。 咁但係咧，張寶華好笑喎，幫阿黎子珊慶祝生日，佢係呢個上海總會嘅會員。 佢就訂咗台，佢嗰度訂咗台，係啦。 就仲問佢個次要唔要，要唔要個次咁樣。後屘又話俾佢聽，哎呀，因為老人家多唔係好方便，叫佢唔好嚟喎。咁我想問一下，嗱，我呢件事我就覺得張寶華係冇錯嘅喎。其實我問佢喺上海總會嗰度。嗱，你首先佢就已經係遊輪到而家30日啦。 唔係佢話即係咁講，佢嗱當然佢30日啦，係咪？係 啊。 咁而家佢就話上海總會咧，其實佢嗰個理由就係話係唔方便啦，因為老人家多。咁啊，老人家多咧，點解咧？因為其實你見到你知噶啦，即係而家你武漢肺炎咧，最容易中招就係老人家啊。咁你而家咧，即係佢哋三個人翻咗嚟之後咧，其實仲有啲 case 話俾我哋聽咧，就係因為遊輪翻到嚟之後，就有個咧懷疑確診，好似唔知初步確診定咩，好似初步確診，佢就話其實佢自己冇事嘅。 佢唔會變成遊輪家族咧，佢哋。 可能係， 可能陶傑都唔得。 咁佢哋就翻到嚟之後咧，就係話佢冇事嘅。有個案例就係話，就係中年唔知50多歲咁樣。但係佢自己咧就因為佢驗到佢有呢啲咁樣嘅武漢肺炎嘅抗體嘅。咁但係佢又好翻嘅喎。嗱呢個咧就話俾你聽啦。嗱其實所以咧，呢個狐力咩？呢個狐師傅啊，嗰個所謂精氣神咧係有用嘅。其實係，即係你自己係個體抵抗力咧，係可以抵抗到呢啲病毒。咁但係咧，你自己好翻，你自己唔知嘅喎。其實可能係，即係你自己可能就係話，其實你今日中咗，但係中完之後咧，你嘅體內嘅抗體咧，即係其實或者你體內嘅免疫能力咧，係可以有能力係對抗到啲病毒。咁好啦，對抗啲病毒即係打敗咗佢哋啦。咁變咗你自己有抗體啦。但係成個過程裏面你唔會有症狀。而家就係見到嗱，香港呢、這個翻嚟確診呢、這個啦，即係初步確診呢、這個，同埋廣州亦都有案例話咗俾我聽啦。你完全冇，完全冇病徵。 張寶華咪好大鑊？ 可能係㗎。嗱，咁所以如果嗱，係咪話有可能就係話，如果你自己係揮得掂呢一個病毒，但係同時間又亦都可能帶菌咧？嗱，我相信會有一個短期嘅可能性係咁樣嘅。 嗱，我就覺得好簡單啦，我就會質疑咩咧？如果我係北角警署嘅警員，我去訂台，佢會唔會唔俾位我咧？按照頭先你講嗰個情況，或者我曾經同呢個出席過呢個犯罪集團喺 呢 個 警察犯罪集團 送別呢個李大圍城嘅呢個指揮官姓卓嘅指揮官， 卓炮爺 呢餐咁樣嘅慰勞宴，我同佢哋有緊密接觸啦。然後我翻去北角警署，咁我帶菌即係北角警署，咁然後跟住我喺北角警署翻工。咁如果我係北角警署，而家打去上海總會訂台，咁又得唔得咧？ 他哋不是知名人物嘛，因為陶傑他哋個個有看新聞都知道他哋上過遊輪噶嘛， 即係個經理知道他哋上過遊輪。 喂，你好難嘅其實，喂你差佬你不會話俾佢聽，我而家佢會 show pass 訂位嘛？ 唔係嗱，我覺得你的政策要好清楚咯。如果上海總會， 如果他知道就， 你覺得所有潛在的帶菌者或者同緊密接觸的人有接觸的人，你都是要杜絕的，咁你就要公開啦，因為坦白講，張寶華是交會費的喎。 係啊， 佢係會員制嚟嘅。去入會嘅喎，咁你諗下，除咗咁其他嗰啲有緊密接觸者，或者我係醫護，咁訂房又得唔得咧？訂位又得唔得咧？我係醫生，係咪？我喺馬加烈做醫生，咁訂位又得唔得咧？係，所以我咪話佢捉蟲咯，其實係，係咪先？同埋你最好笑喎，你話今晚好多老人喎，抵抗力弱。好啦，我想問一下張寶華問得啱啊，咁你知唔招待大陸嚟嘅遊客咧？嗱，如你唔好俾我發現，你上海總會裏邊有啲大陸匿喺度， 一定有喎，其實有。 點會冇啊？ 我覺得一定有喎。 點會冇啊？算吧啦，我話俾你聽，上海總會啲嘢亦都唔係好食。 嗯。 但係把上海菜好食過佢，浙江菜亦都好食過佢，係嘛？根本上，即係你諗下呢啲咁樣嘅，你收人咁貴會費，你嗰個公關處理係咁鬼差。係嘛？冇覆過佢喎，佢話因為經理覆佢，但係冇人覆過佢。 佢 WhatsApp 噶嘛，全程 WhatsApp 對話噶嘛。 而家呢個時代有 WhatsApp 就有真相嘅。 係啊， 人哋攞曬出嚟。 咪 capital 咯，你見到張寶華就係 capital 咯。係 啊， 喂，叫你 call back 我嘛。 係啊，跟住係完全冇回覆嘅喎，其實係。所以我就話咧，記住啊，呢個而家呢個環境咧，無論你係同人 WhatsApp 對話好，準備去轉發人哋嘅新聞都好，都要小心。其實最後尾想講一單咧，就係呢個。關於區議會討論呢、這個係咪要紀念呢個周子樂同埋陳建林公園命名呢件事？ 係啊， 嗱，我覺得咧呢、這個係可以討論嘅。 嗯， 我個立場我都係開放，我覺得即係如果你相信嗰個議會嘅一個民主嘅程序，咁如果大家嘅議員覺得係值得紀念嘅，咁咪紀念咯。咁咁就，但係有一啲嘅地區團體咧，就話呢個係咩人血饅頭。 同埋嗱，呢個西貢區議會咁就咧，其實今日就討論緊，因為其實而家咧就好多區議會咧都咁樣做噶啦，就係話將嗰啲公園咧就改名啦， 命 名啦。其實呢個最先搞嘅，好似荃灣都有 搞。我覺得應該嘅喎呢樣嘢。 係啊， 係啊。 咁荃灣搞嗰個咧，咁就嗱嗰、那個就叫做咩咧？我睇翻先啦，叫做十一人民抗暴紀念公園。 係啊，抗暴公園係啱啊，我覺得。 但我覺得就應該咧，嗱，因為抗暴公園咧，咁其實就可能會有啲歧義啊。啲藍絲佢都可以咁講嘅嘛，話佢覺得你啲暴民，佢咪話抗暴民咯，係、嘛？我覺得就正應該咧，就其實講得清楚啲，就抗暴政公園好啲嘅，其實就係、是、咁、我見到就係話好似有啲議員就係話 唔好用人民咧，我覺得公民抗暴， 公民抗暴咯， 係啊， 啱啊。咁公民抗暴就好清楚啦， 就好清楚啦， 係啦。 唔好咩人民，因為 見到啊邊個啊工黨啊趙恩來就其實喺度講就話。咁我而家搞人民抗暴得啦啩，我唔用周子樂咁樣樣嚇，我覺得就唔需要同佢褪嘅，其實就嗱，咁我亦都唔需要話即係咁樣係即係讓一讓啊咁樣樣，然之後駁佢。喂，你自己係人民，即係其實你自己本身係有選民嘅代表性噶嘛，咪做咩唔可以據理力爭啫？ 應該唔可以據理力爭 係咯，我覺得好簡單啫，其實就咁好啦。即係其實佢起碼荃灣已經開始搞緊啦。咁最應該搞其實就係將軍澳嘅。咁將軍澳咧，其實今日個西貢區議會咧就討論呢單嘢，就將嗰、那個即係將軍澳兩個公園就命名為周子樂紀念公園同埋陳建林紀念公園。咁、其實琴日你見到郭佩凡咧，其實佢都話攞。呢、這、一個陳建林佢阿媽咧， 係攞出嚟，因為佢正正就係共產黨唔想，係 啦， 即係將佢變成一個 遍地開花 啊嘛，係啦，變成一個名啊， 即 係 等於 記住啊， 即係等於其實你喺呢個白宮，好似唔知華盛頓有人將呢一個駐華大使館咧嗰條街啊，就命名為呢一個叫咩啊？嗰劉曉波街，係劉曉波大道咁樣樣啫。咁好啦，即係其實喺今日拗嘅時候，咁就有一啲咧。好似係好似叫咩？張漢天晴啊嘛，張向天晴啲素人組織嚟嘅，咁啊叫林阿葉子欣，佢就唔係好贊成呢種做法啦。咁樣喂，你咁樣係咪等於消費啊？陳建林啊，係咪即係食人血饅頭？唔知佢自己仲要準備一袋饅頭啊，一嘢掉去呢、這、一個啊，即係啊邊個啊？佢哋咩呢個？即係柯耀林佢哋咁樣樣啊，然之後話你係咪食人血饅頭啊？咁 其實同人血饅頭咩關係？ 我唔好明啊。其實我有乜咁抗拒？其實你做咩咁抗拒？ 其實佢係紀念一個抗爭嘅手足。 係啦。 咁如果你覺得嗰個係值得紀念嘅，咪支持咯。我覺得就好簡單嘅啫，件事 係啦。 有陣時我都唔明，有啲字用到好似麻甩 key 咁啊，已經 好濫咯。其實就 係啊， 唔係我覺得即係嗰個意義就在於 我唔明嗰個邏輯喺邊度 嘅。其實好個意義就在於其實係透過周子樂同埋陳建林 佢紀念抗爭嘅嗰啲手足嗎？ 啱啊， 係咯， 其實就咁簡單啫嘛。 其實就係咁簡單嘅啫喎，點解唔支持咧？我覺得我真係拗頭，有少少拗頭嘅。 這個、 我以為郭佩凡反對啫，淨係。 唔係呢個就等於其實以前啲人都話呢個咩咩嘅呢個咩消費六四啊咁樣樣，咁其實呢啲又好多餘嘅呢種講法。 咁咪即係任何嘅政治性嘅悼念紀念活動都係人血饅頭，都係消費。 因為都有一個主角，都有一個 icon 嚟做代表噶嘛。 係嘛？咁你都要佢，如果事實上佢係犧牲為咗件事犧牲嘅，值得大家尊敬嘅，大家個心裏邊真係有嗰種嘅情感嘅，咁咪表達出嚟咯。 因為其實好簡單，你話反 饅頭咩？ 你話反警暴。 周子樂同埋陳燕林就係一個好大嘅犧牲者。咁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就係話，如果 同埋個 symbol 嚟噶嘛， 個情感投射就係投射落個人嗰度噶嘛。係 啊，一定 係 噶。 係投射落個人嗰度，即係其實呢個係情，即係情理兼備嘅一種紀念活動嚟噶嘛。我哋因為紀念啊陳燕林，紀念啊周子樂，所以我哋唔可以忘記警暴，就咁簡單啫。咁點樣會即係喂？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咧，成日民主場我哋見到一啲噴話。一噴周子樂，一噴陳燕林，我哋好多時候見到一個口號就係話，他剛好不是你的兒女。咁人哋噴呢一個話嘅時候，係咪食人血饅頭啊？ 同埋頭先我睇啲留言，有個朋友都話，咁八三一個花壇咧， 仲有一樣嘢啦，即係嗱呢種嘢又係好誅心嘅。你話人哋食人血饅頭，即係話暗示有啲人可以就係透過紀念周子樂，透過紀念陳，係啦， 佢得到咩利益？ 咁成件事邊個得到利益啫？ 係咯， 我想問，就算係啊，你見到理大啲隧道成日噴住就係話周子樂同埋陳燕林嗰啲都冇人得到利益㗎。你搞民主牆貼民主牆或者貼連龍牆嗰啲人，喂，好多時候有風險，冇利益添啊！ 你見到嗰日葵涌嘅大佬，係 啊，俾人拉 嘅， 其實 拉曬十幾個人。 係咪就係咁啱？咁所以我真係唔好明喎。首先，我就想問一下呢一個張漢天晴呢一個葉子欣點解咁輕易就話人哋食人血饅頭？咁好啦，即、就、係、是、我覺得呢啲咁樣嘅素人，我就唔即係可能佢自己本身都嗰啲咩從政經驗唔係好豐富，我即係都好多時候就水過鴨背啦。咁但係有啲即係好知名嘅政治人物去 share 呢啲咩 post。然之後重複緊呢句説話，即係譬如黃之峰咁樣，佢又 call 翻呢一句咩？即係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係嘛？ 哦，即係佢認同啦。如果佢 就話所有民主議想所有民主派議員都係靠食人血饅頭先入到議會㗎啦，咁樣樣。 嗯。 咁呢一個咧，佢係 call 翻呢一個即係柯耀林嗰個黨啦，咁樣講法啦。咁、首先，即係其實我諗，即係就算柯耀林佢呢個黨咧，佢咁樣講咧，純粹都係叫做戲仿翻呢一個葉子欣嘅啫。即係如果你要將人血饅頭笠喺我嘅講法嗰度嘅話，咁呢一個純粹係無限上綱嘅啫喎。咁即係如果係你咁樣都可以叫做食人血饅頭嘅話，咁人人都係食人血饅頭咧，即係好荒謬啊！ 唔係嗱，討論呢件事，我覺得正與反咧係冇問題嘅。Even 你話喺非建制派裏邊，有人支持，有人反對，但係就唔係。一個四個字人血饅頭，咁就好似所有嘢都唔使討論。 係啊， 係咪你可以話有冇其他選擇？ 嗯， 會唔會可能係唔用個人嘅名？ 係啊， 要照顧佢家屬嘅意見。咁第一次都係一個理據嚟嘅。 係， 我可以叫做公民抗暴紀念公園。 係 啊，都得，係咪即係等於228咁樣？台灣嘅228紀念公園。係，係咪你唔會突出某一個人嘅？我哋應該係講成件事，成件事就係公民抗暴。咁呢個咪一個argument咯？我成日覺得，咁你同我嘅立場唔同，但係。起碼個支持者都知道我同你嘅分歧喺邊度啊嘛。其實我成日覺得呢啲網絡語言真係少用。 咁好啦，即係我見到阿黃之峰咁 share 呢一句説話嘅時候， 佢真係認同咯。 其實係咪認同你而家你將任何嘅公園紀念為即係命名為周子樂或者陳燕林，你都覺得佢係人血饅頭咧？ 或者係泛民都係一路都係食人血饅頭咯？佢係認同呢一個說法。 因為其實我覺得就之峰哥啦，其實我當然我就認可佢好多時，即係好多次，即係對民主嘅付出，佢嘅貢獻，包括呢一個喺美國嘅做嘅連線工作啦。咁但係其實我見到佢好多時候咧，佢出 post 咧，好多時候就其實會 share 呢啲咁嘅 post， 呢啲是非 post 啊，呢啲是非 post， 然之後自己就響應佢一兩句 call 出嚟啦。 啊，唔係，就算佢冇留言加一句嘢都好啦。其實我覺得 share 本身已經 有個認同嘅 認同㗎啦，係 啊， 你係支持呢種言論㗎。係 啊，咁你好容易嗱，我覺得即係黃之峰你咁樣做咧，其實你都非常之即係我覺得好不智。因為如果你 call 呢一句説話入到議會，就等於食人血饅頭嘅話啦，咁你能唔能夠將自己去即係？ 但眾志都有參加選舉， 就係咯， 係啊， 你不能， 你唔可以話入去選舉議會選舉就等於食人血饅頭嘅喎。 你唔能夠即係咁樣去講㗎。 唔係佢買眾志，好似最近修改咗個黨綱㗎嘛，都係為咗選舉嘅啫。我諗都係。 唔係咯，喂，咁你咁樣做係咪又等於食人血饅頭咧？ 咩自決定唔知咩？我唔知啦，我記唔清楚。但係好似修改咗個政綱㗎，係 佢就話佢就唔再寫自決呢個字啦。總之就係、是、咁，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咁你即係都認同呢句説話，其實最後尾你都係 回力標嚟嘅啫，你打翻自己。 其實我覺得好傻嘅，我話俾你聽啊，我成日都係嗰句嘅。如果係同路人咧，少啲呢啲咁樣嘅， 係啊， 即係喺人哋嘅活，即係抽人水啊呢啲咁嘅嘢。如果你做將來要成為民主運動嘅領袖咧，更加需要有一個展現出嚟嘅一個氣魄、人格同埋胸襟嘅。 唔係因為 呢啲好多呢啲嘅抽水 post 咧，其實咧七傷拳嚟嘅。你唔好以為你誒過你一棟串 Q 你好過癮。但是問題就是其他人看下去當見到黃之鋒做這些事的時候，其實人家對他會有看法的，人家會覺得咦，為什麼你會 share 這些東西呢？ 不是，還有一件事就是其實 你們眾志不去選舉的嗎？ 有些 就是會有這些質疑， 有些朋友都經常向我投訴，就是喂，其實你黃之鋒似乎這些抽水 post 你似乎只是側在一邊，就是這些抽水 post 抽泛民的時候你就很積極地去 share。 哦，肯定是 啊，但是啲人去話本土派嘅時候，又唔見你講兩句嘅喎。 咁我覺得 即係其實 呢啲佢自己嘅立場咯。其實佢可能佢嘅立場都係親呢個嘅，即係本土派啊、非政黨啊、掃人啊呢邊咯。因為佢都係 up and coming， 即係佢要打倒大佬噶嘛。即係佢要砌低泛民先至可以喺比例代表制裏邊，佢哋每區有機會噶嘛。咁我就好平常心去睇嘅，我都係一個選舉遊戲嚟嘅，即係眾志嘅定位，包括黃之鋒嘅定位。不過，其實我都係講嗰句，無論佢喺國際戰線做咩都好，實際上以前 我嘅英堂 民主派嘅人士，包括李柱銘等等咧，實際上係做咗好多嘅幫忙嘅人脈關係喺美國。我唔知啦，我認識嘅喺美國嘅以前我認識嘅同事，我哋共事過嘅人都有幫忙。咁唔係佢一個人嘅功勞嚟嘅，其實即係你好容易去過曬泛民一棟，但係你要諗下。當你今日你係踩住邊啲人上去嗰陣時候，就要諗清楚啦。即係我當然我比唔上佢啦，因為佢係一個民主運動嘅領袖，亦都係國際裏邊有知名度好高嘅人。我都希望佢成功。 係啊， 因為佢嘅成功等於香港成功。但係我即係過來人有少少即係睇法就係話咧，個格局好緊要啊。如果你要做一個政治領袖，你要表現出嚟一種大氣嘅格局，而唔係咧。中意喺度撩下人啊，中意喺度趌人兩句啊，將人哋啲説話放大，然後單單打打，然後就扮冇嘢去 share，然後以為冇事啊咁樣。其實呢啲係好細路嘅行為嚟嘅，我覺得係。即係如果你所承擔嘅責任係唔係再係一個網撚喺度咧？將人哋啲嘢喺度搬嚟搬去呢啲咁樣嘅獨男咧？ 唔係你都係受害者，因為呢啲嘢。 唔係我冇所謂，坦白講，即係我會覺得。你要不是俾我睇嘅，其實 我知道 你係要俾其他人睇到啊！你自己點樣 position？ 唔係，尤其係我哋而家嗰個，即係你話你都承認啦，其實大家都承認點解我哋嗰個叫抗爭運動，舊年可以走得咁遠，就係因為不分化係嘛，即係先至可以走到咁遠嘅。其實就咁不分化就盡量減免呢一啲咧，叫做互相指責、互相抽水呢啲行為啦。咁是非咧就當然有嘅。咁如果你旁邊你尤其是比較有份量的政治人物咧，走去即係抽埋一份嘅時候咧，咁就喂好容易俾人哋感覺就係你好似有個 stand 喺度喎，你企埋一邊喎。 有，其實我自己我都冇，從來冇去即係調翻轉去用做呢啲咁嘅嘢對黃之鋒嘅，其實，因為我對佢有期望，我希望佢係表現出一個真正嘅一個政治領袖嘅風範。這個很重要，因為他現在已經去到那個高度 了，是啊， 他那個年紀我們是比不上，我們好像他那個年紀的時候其實是的，是，但如果他要即再 further 走上去呢，你不是只是看著你自己的選舉的眾志裡面的選票的，其實你要看著整個香港一個的即抗爭運動， 是啊， 這樣的角度去看的時候呢，你反而大氣一點，我覺得呢即坦白說這些是貪過癮的，有時 候是，啊， 即串下你夾下你這些東西很多時候都不是For real， 即係你喺現實政治裏邊係冇影響嘅，其實，但係就會變成係人哋對你嘅印象本身咧，就會有一個唔係幾好嘅睇法。 因為好多有心人咧，就好多時候 就會搬㗎啦，係啊， 係啊，喂，見到喂黃之鋒都唔妥， 都唔妥你 喎，咁樣樣，咁然之後就係咁撥㗎啦， 係啦，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即係當然我唔係話有佢冇資格去同佢去話俾佢聽點樣做咧。坦白講，我哋呢啲廢腦嚟㗎啦，已經係。屬於呢個廢腦嘅階層添啦，其實即係喺年輕人眼中，咁所以都係即係希望表現出一個真係 leadership 有領導才能嘅人，香港係好需要年輕人去帶領嘅。其實好多嘢，我哋休息一陣， 回嚟再講下今日嘅主題啦，就係呢個嘅美國呢個人權民主法案，咁就開波啦！邀請咗呢個張國軍、葉劉去美國啊！ 我覺得好奇怪， 美國領事館發出邀函喺呢個加州嘅酒莊，我就話喺乜嘢酒莊呢，真係我都好有興趣。 我真係覺得好奇怪，即係你話人哋呢一個香港民主人權法係粗暴干涉你香港內政， 咁點解呢啲建制派又要去加州嘅酒莊？ 你干涉都不特止，仲要咁粗暴，點解你要走埋去俾人哋粗暴干涉你呢？即係我覺得呢個好奇怪，呢個真係即係等於我哋成日講個道理啊，臭你又奶，係咪先？ 唔好咁粗俗，我哋話曬都係一個有影響力嘅網台。休息一陣先。 係各位，我有好消息啊！好耐冇賣廣告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就要賣廣告。咁就咧，我哋經過長期嘅研究同埋試驗過之後咧，我哋已經咧係到咗韓國全羅道嘅新東津米。呢、這個米咧係非常之名貴嘅，一年一做嘅啫。12月收割，2月入袋，由打米至到包裝咧都不經人手嘅，全部自動機械化處理，保證乾淨衞生，而且咧係呢啲係最新嘅米嚟嘅，係最好食嘅。咁我哋咧就喺餐廳咧就做過 blind tasting， 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在所有米入面，包括貴佢好多的日本米入面，最好吃就係呢只韓國米，最好吃呢只韓國米。咁而家點樣賣法呢？其實我哋唔係入口咗好多嘅啫。凡喺門市買夠200蚊，加25蚊就可以買1kg 嘅新東津米。街道咧係賣緊45蚊嘅。如果你買夠500蚊咧，就可以買10kg 嘅新東津米，價錢咧係220蚊啫，圍到22蚊一 k 嘅啫，係我保證你好食嘅，一定要試一試。